做得好坏没那么多人在。 要是能重来，和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要是能重来，和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要是能重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那今天呢好像昨天下了一宿的雨，对吧， 有这种感觉。 哎，这个很多朋友也在说了，说真是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天气是真冷。今儿早上我把这能穿的厚衣服全给套上了，一件套一件，一件套一件， 差不多。 是吧， 觉得就是年龄越大呀，这个越来越不抗冻。 穿秋裤没有？ 快了 快了，我基本上早上起啊，其实也做了半天心理斗争，后来还是没穿。我觉得年轻人春捂秋冻嘛，也别太过分了。 我觉得秋裤这种东西就是一下穿上之后就脱不下来， 不好脱了，没错啊，不好脱了， 晚点穿吧。 对，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天气啊，来看看呢，白天呢是小雨转阴，东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1度，相对湿度60%。夜间呢阴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6度，相对湿度90%，尾号线型2和7。 注意一下。 哎。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跟大家分享 啊，说的什么呢？ 其实生活中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哎，只是我们要真的总结出来的话，觉得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 我们要说一说身边就脾气比较好的人， 哎， 他一旦发了脾气是什么样的？ 停不住了，我估计是，是吧？ 原因都是什么？ 对， 就什么能让一个平时不发脾气的人，发了脾气？ 哎，人不是说兔子急了还咬人的吗？ 嗯， 是吧？就聊聊这些，就是平常看起来比较温顺的人，如果发起脾气是什么样子，又因为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有一种爱叫妈妈给装的后备箱。我估计这跟妈妈给收拾的行李差不多，是不是？这装的后备箱呢？这个咱看看到底装了什么了哈。一个超长的这个国庆中秋假期呢，就这么结束了啊。大批的这个妈妈牌的土特产也跟着一起回城了。在杭州工作的小程，在家里边这个老家在这个蒲江县的这个农村啊，距离杭州呢2个小时的车程，他也晒出了自己的后备箱里啊，塞满了父母各种各样的。个蔬菜呀、鸡蛋啊、菜籽油啊和制作的手工面啊等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被塞满的这个一整整的这后备箱呢，不仅仅是他一个。由于塞的东西太多呢，有网友也调侃到了，说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是不是以为我还生活在沙漠中？ 就是能给带的都给带上了。 对， 很多网友也说了，比如说这位叫妞妞吃鱼的朋友说 啊， 放个假吃的。吃的圆滚滚的，回去还捎带满满一后备箱， 像个大熊猫一样。 还有妈妈刷的鞋子超白， 真是 表白比心。 对，这真是你会发现，平时自己生活也是生活，回到家才发现人家那才叫真正的生活， 是 不是？ 是， 你就好像好比比如平时你也吃这道菜， 对， 菜是一样的菜，也一样吃进肚子里，但是吃的这个质量和过程就差的这个天差地别了， 对， 对吧？还有像这个。卓之夜夜他说了，说感谢妈妈啊，这个提到路口叫了出租车帮我 搬上了后备箱，感谢司机师傅开到家门口，还帮忙后车厢提下来，感谢这个保安帮忙提进电梯上楼，终于全搬进家了。 可见这是多少东西、 啊、对这感觉不是回趟家，这是搬家了。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我就背了一个书包， 嗯， 哎，妈妈还让我背上了一个麒麟瓜， 对， 坐火车也不能带刀具啊， 对， 所以就1300公里把这个麒麟瓜带回到学校。 就是在妈妈心里还真是，我觉得像刚才那位朋友所说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还生活在沙漠里边呢， 嗯， 什么都没有。 我记得当年上学的时候也是， 嗯， 当时小嘛，都不爱带一些不好开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瓜呀， 嗯， 但是没有麒麟瓜。 其实主要还是不好看。 啊，对，然后比如说给带个什么香瓜呀，大一点的都不愿意开，说我开不了啊，然后家里人就会找各种理由，你有什么东西开不了啊， 嗯， 是吧？你去餐车呀，让人帮你打呀，就各种理由，就是想让你吃到一口， 对，吃点水果， 嗯， 确实为了让你吃点水果是煞费苦心，对吧？带上，而且好多就真的是让你带到学校分享的那种就更难了。 那种就必须要分享啊，我每次都会带。 是啊，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让你带上这个其实挺费劲的，我说这是这意思，就是你往过带的时候挺费劲的，分享那肯定是快乐的。 嗯， 有时候比如说你像这个大西瓜呀，对吧，咱们带点什么特产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其实这一路上挺艰辛的。 分享的时候也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你们都别拿大的 不是一般都得在路上先分小的，搁在这个塞在衣服里兜里各个衣服里边塞点吗？这得多馋呀、啊！这是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这个九座村庄也是为这事说了，他说了，绝大多数人过的不过都是普通人的生活，如你我一样，啊。 还有呢，华盛说了，东西很平常，爱不平常。 对， 嗯 啊，以及小静爱地球也说了，说我爸出其不意的，啊，让我拿了盆花儿、啊，这是学农业的朋友啊。还有这个科纳克里的老猫也说了，手提外加用肚子装，啊，其实就是说有一种爱吧，就是叫这个打开行李箱嘛，是吧？ 嗯， 五花八门的土特产，更是父母满满的爱与牵挂。其实。这个确实每一假期之后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就尤其是像这个平时的这个什么暑假呀、寒假呀，对吧？对于稍微大点的这个孩子来说呢，其实也就是刚才咱们刚刚度过的这些什么那个中秋假呀、这个十一假期啊，一个小长假之后，哎，发现确实是后备箱还是自己的行李当中装满了爱啊。 对，所以就在外上学或者在外工作的朋友， 嗯， 为了父母的这份心吧，也要好好的。有规律的生活，保重自己的身体。 嗯， 继续来看吧。入秋之后忙天衣啊，我们来看一看穿衣指南。 哎， 这个可以推荐给所有的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嗯， 那一场秋雨一场寒，那北京呢是中雨绵绵，冷风嗖嗖的，都是秋意浓的感觉。那按理说呢，人们应该去适当的增添衣服，但是又有人说春捂秋冻的说法、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点迷茫了。就是秋天到底是穿少点呢还是穿多点？ 哎、 嗯、 这个是一直有这个大家心里边啊心存的这个一个疑虑，到底应该穿多还是穿少，对吧、 嗯、 咱来看看吧。首先秋冬必知的三暖一凉法则，怎么叫三暖一凉呢？这其中的这个三暖啊，其实就是咱们后背要暖，肚子要暖，脚下要暖啊，保持这个背暖，可以给孩子比如说准备一个针织的背心啊，时尚又保暖。还有这个保持肚暖呢，可以给这个教孩子啊，这个让将这个上衣呢掖到裤子里，这种生活的小技巧，让他呢白天在学校里边呢依然是温暖，思想不走丝儿啊。而且呢，这个晚上呢也是换上这轻薄的睡衣，防止夜间踢被小肚子着凉啊，这个闹肚子。还有呢，就是保持这个咱们脚下的这个温暖，可以给孩子穿这个薄棉袜子，更不能光脚。一凉呢，就是其实这个要保持头部散热啊，头部过暖呢，反而会给孩子就是让孩子心烦头晕。目前的这个小学生们就佩戴这个秋冬季的这个安全帽就可以了，无需做过多的准备。 嗯，就晚一点戴帽子吧。 对，晚一点戴帽子，其实没有那么凉呢，还 对 啊。 还有呢，就是有趣的26度加减穿衣法则。 哎， 这个有朋友之前说过了啊。 对， 人体舒适的外在温度呢是26度，我们把衣服的类型和保暖温度做一个大致的归类的话，那根据穿衣温度等于26度减室温的公式，就可以随时掌握温度穿衣的法则。这个就是有趣的26度加减穿衣法则。 对， 那么根据衣物的薄厚的程度呢，科学人员也是给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衣物温度的相对数值。 嗯， 比如说比较厚的羽绒服相当于9度， 嗯， 那薄款的羽绒服呢是6度， 嗯， 那稍微厚一点的弹力絮棉衣呢是5度，厚羊毛衫呢是4度，棉背心是4度，还有抓绒的衣服啊、薄外套啊都是3度，那么厚的棉毛衫呢是2度，那薄的棉毛衫呢是1度。那比如说，如果今天是19度的话， 嗯，今天可到不了19度，今天也就12、13度。 比如说嘛， 啊，比如说今天12、13度，我看你穿什么，穿一个厚羽绒服，套一薄羽绒服，哎，正合适，跟今天天气，你看。正好26度吗？啊，没有，其实就是按照自己这个穿衣的方式和风格吧， 嗯， 就是按照这些，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啊，就是没有把它这个专业到度上面，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搭配，对吧？就比如说穿衣什么，外边再套一什么，这个最后外套再穿一什么，怎么暖和啊？主要我觉得几个细节吧。首先就是说，这个人家这加起来等于26度，这我觉得需要这个大家记一下。对吧？首先呢，这个天气是多少，加上您这衣服正好是26度。同样的，还有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就其实我觉得跟孩子这种方式是一样的，就掖起来，一定把它掖起来， 那 把这个秋衣放在秋裤里，秋裤放在袜子里啊，那个最好秋衣和围脖再连一块，围脖戴耳朵帽，耳朵帽上面有帽子，就这种方式， 跟你讲话都听不见了 啊，类似这种方式吧，啊，这是一种穿衣的方式。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啊，还有一条呢，是吧？ 嗯， 还有一个，对，其实还有这个，简单说吧，就是这个饱拿干粮，热拿衣，这句俗话呢，其实要牢记啊。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以备不时之需啊。秋天的温度呢，往往是变化突然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尤其是在这个室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带一件外套。早上7点的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啊，这个温度呢还比较低，小学生们这时候出门一定要多穿一件外衣。如果进入室内高温的时候呢，孩子就可以自己给脱掉了。 嗯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一说这个平时看起来特别温顺的一个人，如果发脾气了是什么样？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田馥甄的《热情》。 路口可有谁换？ 下来，让热情澎湃，把心打开，世界就精彩。迷路在这莫名其妙的身材，不放弃就可以再出个未来，别停下来，让热情澎湃，把心打开，每一天都精彩，要保护这精彩，要保护这可爱。 这是来自田馥甄的一首《热情》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所以说这个，哎呀，这平时特别温顺的人，如果发起脾气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身边总会是有这样的朋友。 我就属于那种平时特别温顺，也不爱发脾气，一发起脾气也特别温顺那种人。 哦。 啊。这，就是。平时就不怎么发脾气嘛，发脾气也就跟人讲讲理，是不是？啊，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呀。 我跟你提一个意见呀。 对对，嗯，这个平时比较温顺，这还真我刚才其实这个放歌的时间我想了半天， 嗯， 周围好像这样人真少。 是，就是 平时特温顺。 也不是说特温顺，就平时不太经常发脾气。 啊、嗯。 一发起脾气 就不太正常了。 总会有这样的朋友，来看看 大家说吧。 来看看这位叫金的朋友说了 啊， 说我一个闺蜜平时不发脾气， 嗯， 但是发起脾气来就一句话都不跟你讲， 哎呦， 很惊悚的。 这是属于那种冷战的模式的， 对 对吧？就是那种脾气特别大，然后呢就属于基本上要不发脾气啊是不发、 嗯、 一发脾气就谁也控制不住了。但人家这不算发脾气，人家属于冷战，不说话，生气了。 哎，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平时不太容易发脾气的朋友，他可能有一点点内向， 啊、 他生气了也不想再说什么。 嗯， 这样挺符合他的性格，其实。 对，还有这个风色说，属狗的脾气都不好，金牛座的不爱发脾气，谁告诉您的？这是自己好像摸寻出了规律一样。啊、 这是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啦。 对啊。 嗯。岳小辉，我有一个同学。特别汉子，她是一个女孩，在班里发脾气， 嗯， 把一个同学的语文书从六楼扔到了大街上， 嗯， 至今只要是一个班的还是难以忘怀。 啊、对，这肯定 说起来都大力水手。 对，从六楼扔到大街上啊， 对 啊，就可能就一下歘，其实有可能啊，当时就是一着急一生气啊，没准是怎么着，就是一脱手往出扔，没想到直接扔到窗外边了， 而且扔 大力出奇迹了， 而且。扔书是这样的，你必须得平着，它飞得比较远。 啊，你也扔过？ 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位女同学。 啊、我还说呢，你怎么这么有经验，还平着扔，竖着扔， 咻一下， 哎，就跟那飞那飞镖似的，往出上飞。 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啊。还有这个毛小毛毛，他说了，说这个昨天啊，就跟老公去泡温泉。帮他戴着泳帽盖住了耳朵，哎呦，他就突然发飙了，哎呦，这不是难受的要死了，难受啊，都难受。然后我就特别无语，也试着理解，这不知道盖下耳朵也会有这种想死的感觉啊。这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每个人的那个反感的点不一样。怎么了？你笑什么？ 不是，我就在想，她老公当时的那个 表情， 他们俩当时那个 对。那种状态， 就是一个平时不戴泳帽的人，可能是被 谁平时没事戴泳帽出来，平时不戴泳帽。 有游泳习惯的朋友，他可能就好一点， 啊、 就他不适应那种特别紧的感觉， 啊、对， 很有可能会被拉的眉毛也往上挑，眼皮也往上挑，然后耳朵还被盖住。 我跟你说就是这样，就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不太适应把耳朵捂起来，我就不能接受人家捂我鼻子，就是碰我鼻子我就受不了。所以说每个人的点不一样，真的。 还好不是怕捂耳朵，不然每天怎么工作？ 不是，我这戴耳机没事啊，就是好多人你看，肯定是有人家，哎呀，捂耳朵不行，受不了，就觉得不舒服， 嗯、 是这正好到他那点了，就给他啊发飙了。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 自己开始闹脾气，一听你看听他说这话就 撕纸条是吧？ 对对，嗯， 来看 c Coco 婷这位朋友说 啊， 我女儿不怎么发脾气， 嗯、 除非你气她， 嗯， 生气是不说话，瞪你，再着就哭了。 哎， 嗯 嗯，这是一个小女孩的脾气。我记得有一个咱们一个同事的闺女， 嗯， 挺逗的。他是就是觉得这女孩嘛啊，我得稍微惯养一点儿，然后就是现在属于看谁都得斜楞一眼，看谁都得斜楞一眼，小姑娘， 嗯，多好， 比较厉害啊、 嗯。 看看其他朋友今天来一起聊的话题，说的是身边有没有那种不经常发脾气，平时比较温顺，如果发起脾气是什么样的啊、 嗯？ 而且又因为什么发这一顿脾气？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啊。继续来看其他的朋友，来看看那个081，他也说了，说这个我从来就不发脾气啊，生气的时候就一句话不说，面无表情。曾经啊，生气了一拳打在厕所的门上啊，我是女汉子吧？嗯、这个特别像那种动画片里边的情景，就是一般那个一生气了，噌，一拳就摁在哪个墙上了，然后不让你过就那种，是不是？ 嗯， 啊、尤其女孩，噌。 女孩这样的还真挺少的，不一般都是男生为了耍帅吗？ 是吗？ 嗯。 啊， 你没有过类似的经验经历吗？ 没有，骨头比较软，不敢。 啊，来看连枝絮语说，我此生交的两个最好的异性朋友都是少有的好脾气。 嘿，真好。 哎，不过最近一个发了一次好大的脾气。 嗯，怎么回事、啊？ 这个好的性格的人发起脾气来太吓人了。 哎呦， 就一切都超出想象啊。 对。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发的脾气，有两种可能吧。一种呢是平时压抑太久了，一次爆发出来了。人家可能好脾气，但是一直忍着你不知道啊。 对呀、啊，其实他并没有把你当成此生最好的朋友 啊。 但是你一直把他当此生最好的朋友， 哎哎、对，欺负呢。 不注意跟他的态度。 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对比性比较大。平时你看，天天那个微笑着待人啊，这个说话有礼貌啊，细声细语的呀，突然间一大声说话，大家都受不了了。 嗯， 是不 是？ 是 是是， 一下把大家吓到了， 有点害怕。 对呀、啊， 嗯 啊， 嗯，徒步旅行家说了，把男朋友当全部的， 嗯， 男朋友没有及时接电话，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嘿，啊，这是很多这个女孩是不是都会这样啊？就比如说这个男朋友就不能离手，啊、 不能离手， 对，就必须得掌握在自己手心里边、 嗯、 啊，一分钟不见不行，一分钟不接电话不行，微信不回不行啊，就这种类似。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女生吗？ 我不知道，我是说会不会还有好多这样的女人啊？ 应该不会吧？ 是吗？ 嗯嗯， 为什么不会？你给我解释解释。 因为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把这事儿应该想得很明白了。我觉得孩子们都是越来越聪明的。 嗯、啊，那可能我见的不是孩子了，已经。 哦、 啊，对，是这意思啊。反正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个甭管人家脾气好脾气赖啊，我觉得你得自己心里有杆秤，有一度。 嗯， 是吧？别把人着急了， 嗯， 是不是？ 嗯 啊，来看看那个，再看看一位朋友啊，傻老他说了，说我平时就很少发脾气啊，但是最近一次就是发了一次很大的，因为呢前几天啊，这个我结婚，嗯，因为这个桌数有限，就想请几个好的朋友呢，结婚前几天啊，就开始确认，当天呢也确认。谁知道开席的前一小时啊，就有几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来不了了，哎呦，各种各样的借口，弄得我这那缺席了一半的人，让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生气，决定他们结婚我也这样了。 嗯， 明显是在说气话。 对，是气话啊、确实，因为前段时间呢，这个10月份，尤其这个十一期间，结婚的人太多了。 嗯， 那天我跟圆圆还说，但凡有几个朋友的这十一，怎么着不得俩份子，是吧？这高低都得有两个份子啊，就是出去这个、 嗯、 是吧？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就别太要求这些人。你想啊，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说这11本来就放8天假， 嗯、 您这个忙一天，休息一天、 嗯， 收拾一天，这就3天没了，再参加2天份子，这5天就已经过去了。 就是啊， 对，所以说、 嗯、 理解理解啊、 嗯， 理解理解。实在不行，咱们到时候再请一顿，是不是？ 嗯、对对对对对对 再请大家吃一顿啊？ 对。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身边有没有那种经常啊，就是好脾气啊，通常就是比较温顺的人，但是这个如果发起脾气来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脾气特别好的人突然间发脾气。哎，我估计就脾气特好的人跟我上一期节目也该发脾气了。这歌放多棒啊，这说着说话腾一下。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阴天的时候吧，微微小雨的时候听一点就是带有雨声背景的歌 啊，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不是阴天下雨时特别适合睡觉吗？就听着也适合睡觉。 那你睡呀。 嘿， 你敢吗？ 都别说话，我要睡觉了。对，咱俩是就互相的开始这看谁脾气先爆炸是吧？啊，今天来聊的话题跟脾气有关啊，说这好脾气的人，这个通常啊，这一发脾气是什么样的？然后，而且是因为什么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资讯，来看看《我爱我家》啊！一提起这部剧呢，就好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对， 无论是它的片头曲、片尾曲，以及里边的各个演员哈，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就是《我爱我家》当中的这演员呢，最近也是正在参加浙江卫视《演员的诞生》节目录制。除了已故的文星宇老爷子呢，和饰演小凡的演员赵明明，剧中其他几位主要成员宋丹丹、杨立新、梁天，还有这个关凌啊、沈畅等等啊，这都是这个到现场了啊，还还原了这个当年啊经典全家福中的姿势。令人感动的是，宋丹丹和杨立新呢也特意将二人这个之间的这个沙发位置给空了出来，留给了爷爷文星宇。 那《我爱我家》呢，是中国首部情景喜剧，是由导演英达执导的，1993年7月首播，可以说是伴随着80、90后一起长大的最热门的电视剧之一。 嗯， 那此次主创是齐聚，令很多的观众是颇为的感慨，也有人在评论中提到了，那《家有儿女》什么时候能够再重聚一次呢？ 嗯，对，也是我们对这个当年的情景剧的那种怀念哈。 是， 确实有可能对于我们这个80后来说啊，尤其是85后来说。每年的假期除了《还珠格格》重播率是最高的，我相信那也就是《我爱我家》了。 对，那时候还追剧呢。 对呀， 我记得是每天中午好像会演两集，还是 什么时候都演过。反正我看的时候可能是暑假嘛，暑假的时候就是有的台一天演六集， 多好啊！ 而且有的台还上午演完下午演，一直连着。哎呦，让你感觉这做作业都没有这起劲儿，就特别开心。因为它集数也比较多嘛，130集还120集，集数也比较多，所以看着特别过瘾。而且集集都经典，到现在还能想起来。比如说他家那小保姆和炸油条的那个师傅谈起了恋爱，回来拿回一根半斤的油条来，就这种很多小细节，包括里边的台词，真的特别经典。 歌曲也好听。 哎哎，对，想起这歌曲之后，就会想起当时那个回忆了。 是。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高一男生玩纸飞机获得了全国冠军，想飞更远得这么做啊！这可不是只是孩子们的游戏啊！这个两三千人齐聚宁波，参加了第七届中国宁波纸折飞机挑战赛。参赛的选手呢，从幼儿园的孩子到成年人都有，因为喜欢这个折纸纸飞机，大家也聚到一起了。镇海中学的一个高一的男生啊，就折的纸飞机呢，在空中的时间长达13.8秒，没听错，13.8秒，拿到高中组的全国的冠军，获得了1000块钱的奖金。他说了，纸飞机要想飞得久、飞得高、飞得远，涉及到了空气力学等等很多专业的知识，有很多的门道。 嗯， 啊， 来看现场，是在现场发的材料，那几张 A4 纸、 哎、 一把长尺， 嗯， 就是全部了。折飞机的时候呢，不能撕，还有不能用胶粘、剪钉、悬挂重物。简单说呢，就是只能折叠，不能进行任何的改装。 哎、对。 那么李佳楠呢，是迅速折了一架空中之王、那看起来是扁扁的，像张开翅膀的蝙蝠，那非常的像滑翔机。那这个纸飞机的样式呢，是纸飞机协会主席发明的。那么他曾经在2009年用空中之王创造了27.9秒的世界纪录。 哇，嗯，所以说这个想要飞机飞得久啊，就要飞得慢一些。也就是说，先说机翼吧，宽机翼面积要大，阻力大，就可以停留久一些。而且呢，这飞机的边缘要稍微的折上去一段，尾部呢也向上翘一段。投出去之后呢，空气对飞机有个向下推的力，让它飞得比较平稳。这个他也说了，3-5分钟啊，其实就把这飞机折好了。折机头呢要仔细，不要折裂。折飞机，折好飞机呢要看场地，选择这个场地中央飞，这样不会撞到墙。捏住这个飞机的前半段，保持机头向上约70度的角投出去。他也说了，哈一口哈气啊，口中的这个水蒸气呢会附着在机头上，机头呢变重，自然呢也可以飞得更远了。终于把我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疑问给解开了。 嗯， 为什么飞机前必须哈？ 对呀、 啊，对不对？你看人家，要不然人家能飞这么长时间呢？哈，就这一下。小时候我其实一直有这疑问，就大家都有这习惯。 哎， 啊， 哦，对你先说， 就是哈。 对对，到现在也是这样的。 对，也是这样，就习惯性的，他习惯性动作。 嗯。 啊，不知道为什么，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上网查过这问题， 嗯， 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没有一准确，但人家我估计这也是偏专业的答案了， 对 对 对 吧？不一定标准，但是很专业的答案了。 对，我又想起小时候，就跟小伙伴儿，就是 猜丁坑啊， 不是就跟小伙伴开玩笑，就跟打架似的，之前，你总要抡。跟风火轮一样， 哎， 对， 感觉 为什么 惯性吗？觉得这个惯性大，而且那是闹着玩呢。 对呀、 啊，你看真给他一下，他准不抡了。 但是你看这样抡的时候，抡完已经很累了。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闹着玩嘛， 嗯、 对吧？好多小时候的疑问都没有解开，是不是？ 到现在没解开。 但是我觉得真的啊，你看折纸飞机，我相信没有人不会， 嗯， 基本上大家都会，对吧？但是你看， 啊、 真能在这个空中能坚持这么10多秒的，真不容易。小时候真能这个飞机啊叠的第一个，首先我觉得就是种类要多， 嗯 对吧？ 嗯， 你这就是孩子王了，就是你能教大家，你看我能，你叠，人家都叠最简单的，你咔咔，哎呦，什么以前那小燕飞机啊，什么战斗机啊，是这尖形的，什么方形的都有啊，然后你就这人家厉害，这个都羡慕你。 对， 还有一个就是飞得高，飞得远了， 嗯 啊，好多那，哎呦，你看人家这个讲究什么，这个飞的角度啊，包括哪儿沉哪儿轻啊，是不是？ 对， 哈一口哈气也比较讲究啊。 嗯， 继续的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那个四川辣酱回归美国麦当劳了啊，排大队才能买得到。98年的时候呢，为宣传这个中国题材的动画电影《花木兰》，麦当劳呢也推出了一款搭配麦香鸡块的四川辣酱啊。电影下映之后呢，限时供应的四川辣酱呢也是停止售卖了。然而呢，今年的4月回归的人气动画片《瑞克与莫蒂》呢，也是第三季啊，再次的唤起了美国人民对于四川辣酱的记忆。麦当劳呢也宣布了10月7号呢，在部分美国门店呢限量供应特别版的四川辣酱。还仅限1天。消息发出之后呢，美国这个网友们啊也是奔走相告啊，早早在这餐厅外就排起了大队。 嗯嗯，真的是为了吃上一口辣酱也是拼了。 对啊，真好。 嗯， 真好啊。 嗯， 再来看看这个 可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嗯，也可以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平时啊脾气特别好，但是突然间这个发脾气了是什么样的？又因为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萧敬腾的《我怀念的》。 谁懂我多么不舍 的坦白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好，刚刚呢是来自萧敬腾，吓我一跳哈。萧敬腾的一首《我怀念他》啊，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啊生气的事儿。平时就是脾气特别好，但是呢，是不是啊？ 就像我们这个音乐一样， 嗯， 平时特别好听，今天脾气不太好，忽然间，对，吓人一跳、啊， 对，老一惊一乍，嗯，可能是十一过来之后啊，这个节奏还没掌握好它。是不是？ 哎呦， 啊、嗯！你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嗯，再来看有没有跟我们今天音乐差不多脾气的朋友。 对，平时脾气好，然后突然间发脾气的啊。 嗯。 什么状态？ 来看这位朋友吧。 啊。 自我感觉脾气其实是挺好的。原来上中学的时候，有朋友说3年啦，都没见你发过脾气啊。 嗯。 现在上班了。哎呦，突然觉得呢，有时候好脾气，反而会有让有些人得寸进尺，所以呢，现在有时候也会学着板起脸来，装成生气的样子， 哎， 放高音量，让别人知道我的底线， 对， 和不能触碰的地方在哪里， 嗯， 这应该是为人处事之道吧？ 对，这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了。 你说这位朋友的性格是真好， 啊， 就是他现在只是为了说为人处事去装成生气，其实还是没有 生气，其实还是没生气呢， 对 啊。就特别，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平时不爱生气的人， 嗯， 一点都不生气，特开心，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是啊， 是吧？ 嗯嗯， 还有这个像那个奋斗中，他说了，说这小时候啊，小朋友一起玩，平时特老实，有时就把他惹急了，哎呦，比如打疼了呀，就会非常的暴躁，然后一顿哭啊，真是让我们跌破眼镜了。 啊，嗯，再来看。这位朋友吧，猫眼儿说， 嗯， 大学的舍友有一次呢，被我和另外一个舍友给弄急了， 啊， 因为他下自习回到宿舍以后呢，然后就发现他们把卫生间给锁了， 不让上厕所了， 是， 嗯 嗯，生气了，后来我好艰难的在讲他们这个故事，后来他就去隔壁用了卫生间嘛， 嗯， 回来之后。就坐在自己椅子上就不理他们了， 哦， 哎，后来就哄啊， 对， 哄啊哄啊就好了。 对， 嗯， 这种还算不错的呢。如果您真是把那种啊，就是平时不发脾气，这一发脾气真生气这种，不一定哄得好呢，还不一定哄得好呢，还。 那也要分事情哈， 是不是， 嗯， 啊？你这不让上厕所这种事情， 嗯， 是不是？还有这个埃斯米尔拉他说了，我觉得身边的胖子脾气都特好，无论你说什么，胖子都不爱生气，不着急。 有吗？ 不知道啊， 嗯， 啊，好像是，也不是这样吧，嗯，这也分，我觉得这好像不能说这个一概而论，说是一定好，也不一定啊。 对 啊， 嗯，来看饿到世界尽头说了，上大学的时候教室没有空调，夏天特别热， 嗯， 一天有一个同学上自习扇扇子，啊，导员就进教室半开玩笑对他说：“你这个小扇子扇的是有模有样啊！”突然，同学大喊一声：“我扇扇子干嘛？”然后所有的同学都石化了，后来这件事情成为了这位同学的典故。 我扇扇子怎么了？ 他可能真的是热极了， 啊，对，确实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有那一个点， 啊，对， 是吧， 嗯， 其实平时你说脾气好和脾气坏也差不了太多，哪有那天天发脾气的，也没有， 对， 对吧，你天天冲人你都发脾气也没有， 嗯， 也没有那种就是说什么事都不发脾气也少， 嗯，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你别老这戳人那点，本来人家这点就痛，你老拿手指往出抠一抠，那肯定是会发脾气， 还要抠一抠， 对， 啊，脾气抠出来。 对， 嗯，来看这位叫样的朋友说 啊， 我老公从来不发脾气，反而是我经常很挑剔，总是生他的气，然后他总是想尽办法哄我， 对， 无论如何啊， 嗯， 什么事情必须要在当天解决，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发现我竟然也变得脾气超好，真是很神奇。 嗯，说到和自己老公，我想起一个这个前两天一个朋友给讲的故事， 嗯， 就是他是两个人成为这个就情侣并且结婚了嘛， 嗯， 然后呢就回忆起当年刚第一次见家长的那个瞬间， 嗯， 这男孩呢就比较实在，到他家之后，然后这女孩就有点诧异，说一般 第一次上人家不是拿点烟啊，拿点酒啊，拿点茶呀、 嗯、 拿点心啊、 嗯、 拿点什么补品，这种比较正常。 嗯， 拿了两袋子羊蝎子和一袋大米，然后 这是生活型的。 对，然后就觉得很诧异。 嗯， 后来呢，这其实当时心里特别不高兴。 嗯， 然后后来等到男孩走之后呢，他妈和他姥姥也有点不太高兴。 嗯， 这怎么回事，怎么这孩子这么实啊，怎么拿这种东西，倒不是说不好。 嗯， 后来但是你看什么，就因为这个三个人就开始觉得其实有点生气了、 嗯、 觉得不舒服。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把羊蝎子边说边往冰箱里放。 嗯， 问，哎呦，突然间这个他妈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就把大家伙就全给消了。 嗯， 这不过你说实话实在，这孩子真挺实在，咱家冰箱都放不下这些羊蝎子。 嗯， 然后他也觉得，哎，其实这不是人家的优点吗？对吧、 嗯、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咱们换一种角度啊，就没有那么大脾气，大家都是好脾气。 是 不是，换一种角度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这差不多就得了。 嗯， 是不是，人家还是好心的，往好处想，对不 对, 对, 对, 对， 毕竟生气之后毁的是自己的身体，羊蝎子吃的也是自己肚子里嘛。 还挺押韵。 嗯、对，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消失的生命，但是某些忘不了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我跟嘉凯最大的遗憾，都是爸爸因为生病，从来没有看过我们的演唱会。我们的生命中，一定都有很多舍不得却得离开的人。当我们抬起头，看见星星，就会想起所有思念的人。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Lord, I thank you. FM 986再度。